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17号向敬爱的金正日元帅发来了电文。电文指出，金正日将军作为先进太阳，在人类的心中永生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革命家、杰出的政治家、民族慈父神圣的一生。他以天才的睿智和卓越的领导，掌握住祖国和民族、时代与历史的方向舵，指引民族自主事业和人类自主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。金正日将军实施百战百胜的先进政治，坚决捍卫以民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，把朝鲜建设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政治思想强国和世界级军事强国。他作为卓绝爱国者的崇高形象和爱国献身，在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历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。南方的先锋战士和各阶层爱国民众充满决心，要时刻牢记接待拥戴白头山天降伟人的无限的民族自豪，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，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勇往直前。电文表示，为主体革命事业的完成和自主统一事业的胜利，衷心祝愿民族的太阳、祖国统一的救星、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。